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呢，我们的乐享下午茶来到了11特别节目的第二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11的四期节目呢，正好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假期的最后4天。我们每天的节目前半段会回顾我们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其中一期里面的内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点歌的板块，我们也可以在趁着这个假期比较悠闲的时间去回顾一下8、9月份你们给我留的那些言、那些故事、那些心情。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今天依然会连线旅行自媒体达人鲁树懒，请他给我们推荐一个民宿、一个餐厅。后面的节目也是这样一个规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紧接着来听到的就是月亮要听的，来自于江山梦里水乡，他说2年没有回家了，听这首歌很触动，这首歌呢也要为我而点，谢谢你。他说因为知道我是武汉人，一个有水的城市啊。这首歌也好久没有听了，微变说超过3个月了，对，可以第二次播放。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再说心情吧。 身旁。 不知道此刻身在异国他乡的月亮同学听完了这首《梦里水乡》，梦里遥远的幸福是不是此刻真的感觉就在身旁一样呢？小熊说这首歌几个月前我点过，《梦里水乡》什么时候听都好好听，跟着再听一次吧。对，我们点歌的原则，虽然大家一入夏天就要听《被风吹过的夏天》，但我尽可能的在3个月之内，如果我记得住啊，我就不重复的播放一些歌曲。这首歌昨天确实 Vivian 也提醒我了，说好像被点过。我说那有没有超过3个月，他说好像超过了吧。我说也感觉好久没有听了，原来小熊是你点的这首歌。就是我觉得江山老师在这首歌的处理方面也非常的经典，就是很柔美，然后真的很像一位水乡女子在描述自己的家乡，在梦里的那样一个幸福所在地。 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 接下来为木子点歌，他说最近无论是个人的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让我心里一直很郁闷，想要借用李玲玉的一首《人在旅途》来自我分解一下最近的心情。这首歌呢，最早的这个李玲玉的版本应该我今天查了一下是9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真的是很早了，就是《渴望》那个电视剧前后的发行的。我说我居然是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夏洛堕落了之后某一次去 KTV， 然后当时有一位女士唱了这首《人在旅途》，我居然是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听到。那这首歌也很经典，就是第一次在电影里听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一首老歌，但我也不太确定它的原唱啊，包括当年唱火它的是谁。但今天我看了一下李玲玉的版本，90年，哇，人在旅途。同样的，这首歌也很适合送给刚才想要听《梦里水乡》，2年都没有机会回到国内来省亲，然后探望朋友的月亮同学。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也能够和听刚才你点的那首《梦里水乡》一样，能够感受到，我们祝福就在你的萦绕在你的身旁啊！我们来听这首《人在旅途》。想要跟我分享心情，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置顶微博可以进群，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你想要聊天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聊起来。 谁说我不怕你孤单寂寞？ 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 其实同一首歌如果真的我们以三个月一个季度为时限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尝试着，比如说最近你听到了一个不同的版本，或者你发现它原来它的原唱是另外一个版本，你觉得也很不错，我们也可以再翻回来。经典的歌久听不衰嘛，对不对？然后呢，掌雀同学说想要听我清唱我们的片尾曲，就是我自己的那首歌下午茶，是我名字的这个夏天的夏啊。这个呢，我确实很想把这个保留节目继续的保留下去。如果在2021年剩下的三分之一里面，我们有机会做一场跟听众的互动的这样的见面会的话，我再来现场版，好不好？好了，接下来放呆呆小熊的歌喽。他说又是一年九月九，思乡的人在外头努力打拼为生活，想念亲人心难受，想把陈少华的这首九月九的九送给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够总是回家乡看望父母亲人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常回家看看，也要多关心家里的父母亲人们哦。愿大家每天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马上会迎来重阳节，尤其进入秋天，好像除了大家有一些些思念的情绪啊，微微悲伤的情绪在里面，更多的呢也是因为一年过去三分之二了，很多人也在想，哦，好像今年回家的时间又很少，在过去的这三分之二的时光里面也没有多少时间陪伴父母和家人。那我们就来先听这首九月九的九，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如果在接下来的像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多回家看看。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微博给我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大蒜始终在心头。酒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大锁始终在心头。 朋友举起杯倒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 老歌听着真的是会不自觉的要跟唱。那今天的听歌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十一特别节目的第二板块，我们连线的依然是昨天的嘉宾旅行自媒体达人鲁树懒，请他继续给我们推荐一下假期短途旅行的好去处。欢迎树懒。 Hello， 我又来啦。 哎呀，昨天推荐的地方真的我不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要马上计划起来了，但今天呢会继续的给我们推荐离北京比较近的，然后也好像有一个目的地算是京郊了啊，另外一个呢算是河北，真的也就很适合我们拍照。如果大家不想拿出太多的时间吃喝玩乐，你说哎呀这太罪恶了，我还是要稍稍的收一下心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呢，那今天我们这个推荐也很适合大家说走就走。我们先由近及远好吗，我们先说京郊的。 京郊这个它其实也出北京了，也出北京了，它算张家口，但是它我觉得它应该是刚刚出。 好，对，在那个县线上是吧，边线上。 对对对，还是很近的，因为它离八达岭也很近嘛。这个地方呢叫八达岭瑞云青浦文化行馆。然后青浦文化行馆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酒店，它在国内的比如说扬州啊然后其他云南的几个酒店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我今年知道它在北京开了之后呢也去特地的体验了一下，然后就觉得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 它是一个系列酒店。 对，然后它的每一家其实都会跟当地的建筑和文化有一些融合，好比如说八达岭瑞云这一家呢，它是跟当地的一个瑞云酒庄等于说有一个融合和创新。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整个建筑都很欧式很意式，很像那种意式城堡。就是我当时一去呢我就想到了一个电影叫托斯卡纳艳阳下，一个特别有名的文艺电影。就整个它的那个基调都是那种棕红色的那种墙砖，然后垒出的城堡，有一些绿色的爬山虎，然后围在那个城堡上，你就觉得，这个感觉又对了。 昨天给我们推荐了法式风情，今天就是 意式 城堡酒庄啊，这样的感觉。 对， 这个调调确实从你的图片里面来看，真的看不太出来在北京。 对，真的，你再稍微穿的度假风一点。 就是可以有走复古风，对吧？我觉得意式法式都很 适 合 复 古风。 很 开阔啊，它这个酒庄的这个感觉。 对，也是很大，而且十一区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中秋前后到十一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嘛。我们是夏天去的，那个时候葡萄才一小颗。它的这个酒店外面有一大片葡萄园，然后你散步在葡萄园啊，感觉也是很好的，有些鸟叫声啊，然后你就看着一颗颗饱满的葡萄在阳光下闪耀着 啊，然后想象着它们成为葡萄酒的那一刻，哎，你真的是闻着那个果香心情就会很不一样了。 对，而且它酒店内也是有酒窖的，你是可以去参观的，包括它生产葡萄酒的那些应该叫车间。就是你还是大概可以看到一些葡萄酒生产的过程，也是挺有意思的。 有体验品尝的环节，然后之后可以带走的那种吗？就我可以购买然后带走。 带走这个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但是确实可以品尝。 哦，可以，它是有体验的环节的啊。因为我看你图片里面除了说我们可以体验这个酒庄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体验的活动，就让你住在那儿呢，除了拍照以外还有点事儿做。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算是这个酒店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在每个当地的酒店都会有一些跟当地相关的艺文体验安排。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我在扬州住的时候，它会让你体验篆刻。然后还会安排一些，比如说去扬州当地的一些小的园林，私家园林去参观，给你讲解，然后还玩一些藏诗的游戏，就还挺有诗意的，挺文艺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一家呢，我觉得一定要说的就是它是全中国的青浦文化行馆里艺文活动最多最丰富的。 那它这个会像其他的有一些有这种活动的酒店，比如说它是有自己的公号，还是有 APP 可以在上面做预约，我能够知道大概我去的这一天这一两天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活动体验 啊？对，它也是有的，它也是有公众号的，然后你在预订酒店的时候也是可以提前的问一下。这家酒店它的艺文活动我感觉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向那种传统文化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体验了扎染，然后还体验了香牌的制作，就是很文艺很优雅的。然后他还可以做一些香包啊，然后女生还可以做一些很漂亮的这种汉服的饰品。 有一种美美的静静的， 对， 这种 对 把那些浮躁都能够放下的心情就很好啊，在这个酒庄里面。 对，它就有点中西融合的感觉，就是你的环境呢又是一个比较意式城堡的，然后同时呢你也能接近像葡萄园这种比较自然的感觉，然后呢你又可以做一些很东方的很传统文化的这种文化体验，所以就你住个一天两天也是一个比较丰富的行程。 它这个酒店本身的餐厅的配置怎么样啊？ 也很好。对， 那是意式的餐厅吗？还是中式的？ 它早餐，比如说它的早餐就有两种，你可以选择中式，也可以选择西式，也都是你坐在那儿，他就给你都端好了，然后一个圆盘里可能是配好的。 套餐。 对，套餐也不用你自己自取，哎，你就坐享其成就可以。然后中餐跟晚餐呢是点餐式的。我觉得是比较创意的那种，就是它不是纯西餐，就你能看出它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西餐的格式，但是它里面可能会融合一些比较当地的食材。 就是现在很火的那种什么融合菜，是吗？ 对，融合菜，是的是的，是这种融合菜，然后味道我觉得也是还挺好的。 好的。你们之前是开了多长时间到的呀？ 我当时应该是一个半不到两个小时。 那还挺 好。但是我家住的比较远，我住在房山。 那就是大家从市区出发可以再节省 一 点点时间。 对，它离那个八达岭的奥莱也不远。大家在回程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去 shopping 一番， 去逛一逛 购物。 这个时候听到这儿，各位男士默默地关上了我们的电波，是这个部分就不要让我媳妇儿听见了。但是没办法啊，到时候回程的时候一定会路过，去程可能已经路过了，就已经记上小本本了，说回程我一定要去逛一逛。那八达岭奥莱我自己感觉也其实挺好逛的，因为它的整个很大，对吧？品类很丰富，有一种风俭游人的感觉。 对，而且它本身的建筑也是那种比较偏欧式的，刚好你住这个酒店的话，你这前后风格还特别统。 哎，这个心境啊又达成了一致。好，这是在张家口的八达岭瑞云青浦文化行馆。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延伸一点点，带大家去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一个目的地是从进入夏天开始会一直火到大海结冰，对吧？秦皇岛这样一个目的地的话，这真的是海边，然后整个夏天到整个秋天都会很火爆的一个地方。 对，我现在真的是没有想到，因为我小时候对于秦皇岛的印象都是那种中老年人去疗养的地方， 黄金海岸。 对，没想到他这两年变得这么洋气了。 嗯， 其实我觉得除了现在特别火爆的阿那亚之外呢，我自己还住过两个社区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叫蔚蓝海岸。 嗯， 蔚蓝海岸。 蔚蓝。 嗯， 对，说出来有点像未来。 对对对，我刚才也在想，我说哎，蔚蓝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未来吗？哦，蔚蓝色的海的意思。 蔚蓝，对对，蔚蓝色的海。它其实也是一个跟阿那亚我觉得有一点像的社区。嗯，也是整个基调是比较文艺的。 嗯， 你在这里面可以去一些很文艺的咖啡馆呀，比如说猫的天空之城、字里行间，这都是比较有名的咖啡馆书店。 嗯， 嗯， 对，有这种比较文艺的感觉。特别是我很喜欢这里的猫的天空之城，它就是一个面朝大海的书店，有那种大的落地窗，然后你可以拿一本书，然后喝一杯咖啡，哎，整个很安静的感觉。 嗯，它这个图书馆也有点类似于阿那亚的那个孤独图书馆，就是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然后在那儿喝咖啡看书。 嗯，有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可能它比孤独的图书馆更接地气儿一点，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个书店嘛。 嗯， 所以它就在文艺的基础上多了一小点烟火气吧。那个孤独的图书馆呢，因为它的建筑太有名了，所以去那边拍外观去打卡的人特别多，然后你坐在里面其实你也很难说我在假期的时候静下心去看一个书，因为周围的人都在拍照。 嗯，很安静就不太可能了啊，确实这样的网红打卡地就很难。 它其实也是有人流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座位是那种靠近窗边然后靠近海边的那种，你就可以享受一下当下这种小空间。嗯，还是能够达到那种一个人的海边时光。 嗯，孩子呢？孩子在哪里？树兰 啊，孩子可以扔给爸爸。 哎，嗯，因为他其他的秦皇岛社区他其实做了那种就是什么迷你的动物园啊，然后给也是像我们之前推荐的那种酒店的体验活动啊，就是可以安排小朋友。那蔚蓝海岸它也是可以有这种活动，把小朋友好好的安排一下，然后呢大人去享受一下自己的时光的吗？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它本身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儿童乐园，有这样你可以让孩子去玩去撒欢的地方。它每周末应该也是有安排不同的艺文活动，比如说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是春天，刚好是一个在海边放风筝的季节，它会让小朋友自己体验做风筝，然后你就可以一家人亲子去体验海边放风筝。 嗯， 也挺浪漫的。 嗯， 对，这种活动其实还挺多的，也是可以去他们的公众号去搜索一下，每周去之前呢提前看一下，然后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的地方是它有一个中央公园，这个中央公园里很好逛，它也是面积很大，然后整个绿植呢也是特别清新特别森系的那种。我记得我春天的时候去了一个这个公园里的一个大概比较偏中心的地方，有一个小木屋，然后周围有很多的芦苇，拍出来就跟秋天一样，所以我就想它秋天一定也是很美的。 嗯，又芦苇又应季了，应该会更加的出片了。 对，然后它里面也是有一个特别大型的滑梯啊，小孩基本上都在那儿玩疯了。然后里面也还有艺术中心呀，也都是特别有风格特别有设计感的地方。所以挺适合户外遛弯的，就是除了海边也是有一些比较森系的地方。 嗯，而且十一假期确实是北京还有周边这些城市天气真的可以算是最好的一段时间了，就温度啊气温也很合适，对吧？不会太冷不会太热，然后户外遛弯呢听着海浪声，哦，这个很惬意啊。 对，然后文艺青年呢还特别要推荐一个这里的文艺地标叫浪吧。这个浪吧它是一个纯白色的建筑，然后纯白色的建筑上面可能就写一个浪字，你就单拍这个白色的墙和浪字，哎，文艺感扑面而来。 也不知道是海浪的浪啊还是浪子的浪，是吗？ 对，就个人去了解吧，个人去理解。然后它也是 二楼三楼都有那种面朝大海的露天的卡座啊，你坐在那儿随便拿一杯鸡尾酒或者是随便拿一个咖啡，也是随手一拍 就是大片， 朋友圈 C 位有了。 这也是很出片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真的到海边之后呢，第一是人的心情会变得开阔，你就很愿意穿得美美的然后去摆拍。第二呢是哎，现在跟随着一些比较潮流的社区，哎，后来起来的这些新秀们也都可以做到说整个的风格呀很文艺呀很清新呀，让你的心情很放松，在朋友圈里面可以营造真正的度假感，反正很契合的很好。我觉得现在真的这 对。然后我今天推荐的这两个社区，它都是你住在这里走很近的路就可以到海边，比如说蔚蓝海岸的这个海边呢，我就挺喜欢的。就是北方的海跟南方的海其实完全是两种氛围，两种感觉。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北方的海好像有点铁汉柔情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有的时候好像更有氛围，更有那种情绪感。对，可能你看到三亚的海那种碧海蓝天，你更多的可能就是那种度假感。我们北方的这种海呢，我觉得好像比较能够让人思绪万千，好像能想到更多 特别有内涵是吗？突然的。 对， 那这刚才说到的是蔚蓝海岸，其实我们还要同时在同一个城市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社区。 对，这个社区叫海碧台，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社区。然后应该是从今年开始吧，有一些民宿入住在里面了，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大师级建筑的社区。对，它其实最有名的是它本身的这个海碧台的建筑是一个顶级建筑大师叫摩西萨夫迪他来建的。他最有名的作品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新加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就是有那个天空泳池的那个 无边泳池，大家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啊。 对对对，它其实在各个国家，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公共建筑，但是这个海碧台它是在国内的唯一的住宅建筑，所以其实还挺难得的。如果你不是这里面的住户的话，是很难去体验一下大师的作品的。但是呢，因为现在有民宿嘛，所以就刚好可以体验到了。 它里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民宿，它并没有自己的酒店是吗？ 酒店这个我没有仔细的去了解，我们去住的就是它一个海碧台和民宿。 哦，那它整个也是一个社区感，就因为它都是业主嘛， 对吧？业主做的民宿，然后呢也是在一个社区里面，只不过它也很有度假的氛围而已。 对，我觉得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其实这个业主直租的民宿，它的水平是有一点参差不齐的。就是当我们去度假的时候，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重要的嘛，就尽量还是找那种有托管平台统一去托管的这种民宿平台。这种， 就这种的话，我们也是直接在一些旅行类的网站上面就可以订到。 对对，比如说我们在海碧台住的这个民宿，它叫星辰民宿，它是我之前在阿那亚的时候住过，然后觉得体验还挺好的。然后我一搜，它在海碧台也有。就它应该是海碧台的官方民宿。 哦，明白了，就是你说的那种有托管。其实现在，像古北水镇，对吧？它周边不是水镇的那个大酒店，它外面的一部分的住宅改的民宿的话，如果是它集团统一管理呀，或者是有一个你说的这种民宿平台去统一管理它，它品质比较均衡，比较有保障。 对对对对对，相对来说，你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处理起来也会更有保障一些。 这边它因为是一个社区，那么它吃玩儿也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蔚蓝海岸或者是阿那亚很像吗？ 蔚蓝海岸还是跟阿那亚更像一些。它这边呢，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社区，就是它属于那种小而美小而精的那种 首先呢，它也是你出门几步就能到海边了。 嗯， 然后呢，它自己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是有艺术中心，然后也有咖啡馆，也有餐厅。尤其是餐厅一定要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它是秦皇岛最好的一个法餐厅，诶，也是法餐厅。 啊、哦，真的，这个大家不能够出国的，就各种各种需要法式浴室来弥补一下这个假期朋友圈里边图片的多样性。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秦皇岛最好的法餐厅跟我们北京最好的法餐厅，哎，是不是呀？看看是觉得有了新体验呢，还是拉踩一下呢？ 嗯，这就是各自去体会，然后各自写自己的体会心得了。 对，但是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去的那一次呢，刚好赶上它是有一个时间很久的一个伊比利亚火腿的第一次的开封，第一片就被我们吃到了 ， 所以整个那个体验也挺好的，老板也是特别 nice， 然后特别喜欢跟客人聊天的那种。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喽，谢谢树懒。 好嘞，那希望大家假期快乐。 好的，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我们的节目听歌，然后听民宿和美食的推荐，明天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